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五十集。 既然吴一周对调查车祸原因的委托没有意见，吴阳也就给那位身份不明的委托人发了一封邮件，表明愿意接下这个案子。对方很快回复，内容十分简略，启动款会派人送到茶楼，附件是案卷资料，请注意保密。附件很大，吴阳试了几次都没能下载下来，只好要来了宠物医院的 WiFi 密码。刚要再试，就见手术结束的吴一周被医生抱了出来。 挺顺利的，取出的脾脏会去送去化验，大概3到5天可以查出病因。 医生说完，将猫交给护工，安排进保温箱挂针输液。吴一周穿着一身特制的术后服，从胸口到腹部都被一块粉色且童趣十足的布料给兜着，看不出伤口在哪儿。吴阳想抱却又不敢碰，只好指着保温箱问医生， 他这样就没事了吗？ 不能确定，还得看看脾脏的化验结果。他红细胞偏低，手术时也流了不少血，先输一包带血看看，能醒过来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医生专业严谨，打得滴水不漏，可落在女主人的耳朵里就都成了揪心。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啊？ 正常的话1个小时左右吧，麻药劲过了就该醒了。 虽然医院今晚会给猫咪安排特护，吴样不用一直在这看着，但她还是想再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再走。不过赔归赔，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只能搬把椅子坐在保温箱边上，不时地观察一下猫仔的细微动作，再做点自己的事儿，比如翻看刚刚收到的那份案卷资料。资料下载完毕，内容丰富详实，包括了交通事故的勘验记录、鉴定报告和事故处理报告，不仅有送达当事人的公开部分，还有相关机构的一些内部存档文件。今年8月8日，也即2个多月前晚上7点58分，交通事故处理部门接到报案电话，称一辆载货汽车和一辆相向行驶的白色轿车在南六环丽水桥路段相撞，轿车损毁严重，车主头部重创，当场昏迷。报案人正是那位肇事的货车司机。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撞击地点位于货车一侧的车道，也就是说是轿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违规进入逆行道，货车刹车不及，这才致使两车相撞。案发当时事故路段刚刚下过一场阵雨，路面湿滑，现场监控损坏，无法准确还原当时的情景，但结合勘验结果和现场盘问的情况，警察认为货车司机的陈述属实，的确是轿车违规驾驶才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而根据轿车扶手箱里的驾驶证和车主随身携带的律师证，警察确定这名轿车车主名叫沈婷，是某律所的职业律师，并很快联系到了他的工作单位。沈婷因为重伤昏迷被迅速抢救入院，经检测不存在酒驾、毒驾，亦无其他精神病史，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恢复意识，警方无法进行询问，只好走访了沈婷的单位同事。经过与沈婷多名同事访谈，警察进一步确认沈婷近期情绪稳定，不存在自杀倾向。与此同时，车辆的技术鉴定报告也表明涉案轿车在案发时并无故障发生。最终这场事故被认定为意外，货车司机也没有起诉，至于双方私下里是否还有沟通和解，案卷中没有记述。吴样前前后后将资料看了2遍，认为如果仅依据卷中记载的信息， 事故处理结果似乎并无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反而出在沈婷自己身上。他究竟为什么会把车子突然开向逆行车道？正在这时，吴一舟醒了，吴漾连忙收起手机叫护工过来看看。护工打开保温箱的盖子给猫咪测体温。 我来吧。 吴漾接过护工手中的体温计，按照他的要求放在吴一舟的后腿窝处，用手扶着。因为手术时失血过多，他原本粉色的鼻尖有些苍白。吴漾用另一只手握着猫仔的前爪，问他感觉怎么样。虽然一直躺在保温箱里，可吴一舟脚底的肉垫还是凉的，看他的眼神仍然有些迷茫，大概是麻药还没退干净。听见他问话，他轻轻地动了下嘴，却没发出声音，最后只是勉强地摇摇尾巴。 那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快别动了。 吴漾接过护工拿来的小毯子给猫咪盖好，轻声安抚。 医生说手术挺顺利的，这里一会儿要关门就不让待了，你今晚好好睡一觉，有值班护工看着，明天一早我就来看你。 猫仔难得乖巧，比平时不知道可怜可爱了几倍，吴漾简直是又心疼又喜欢。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他刚刚赶到宠物医院，才推开门就听见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声猫笑。 疼疼疼疼疼疼疼啊，妈的，别碰了，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他立即分辨出那声音来源，迅速往住院区跑了过去。只见吴一舟整只猫瘫倒在地上的猫砂盆里，目露凶光盯着一位男护工。吴漾忙问 他这是怎么了。 男护工一脸的无奈， 抱来上个厕所，整不了，太凶了。 说完还弯下腰探手给熊猫顺了顺毛，试图安抚，结果又换来吴一舟的厉声大叫。 那个那个，别摸了，你个死变态。 看来这一宿一千五的人造血和营养液都没白打呀，喊得这么有劲儿。 吴漾向前一步， 我来吧。 行吧。 护工小哥让开位置，好意叮嘱。 你也小心点啊，小猫小狗刚做完手术都有点逆反情绪。 没事儿，这崽子常年逆反，我习惯了。 吴漾卸了书包，脱了外套，卷起袖子蹲在了猫砂盆边上，颇有要大干一场的架势。吴一舟蜷在盆里，依旧一脸的不服不忿。 自己能站起来吗？ 我，你让我缓缓。 你尿过了吗？ 这什么？ 我问你刚才尿过了没有？ 我现在不想。我。 他已经半瘫着，准备往盆外爬了。吴漾直接上手拦住。 不行，护工说你从昨晚开始就没上过厕所，那可是整整500毫升的营养液啊，你都给我蒸发了。而且人家说了，手术之后正常排泄才代表身体在逐渐恢复，你要是一直不尿那还有毛病了，得治。那我扶着你尿吧。 吴一舟当场就炸了，简直要一个腾云驾雾窜回保温箱里。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自作主张我跟你绝交。你放开我，快放开我，快点快点。 吴漾手没放开，倒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哎，你这偶像包袱也太重了。 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是只猫而已啊，我都给你当了一个月的铲屎官了，抱你上个厕所怎么了？又不嫌弃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